好，又翻到嚟我哋军武起言啦， 系 啦，咁我哋 继续 F 22啊， 系啦，欲罢不能嘅 F 22啊， 系， 咁咧我哋就上一集咧，我哋讲到嗰个吸波图料系咪啊？ 系啦， 系啦，咁我哋今集咧就讲少少咧，就系嗰个其实一个 F 22咧，我哋号称匿踪隐形啊嘛， 系， 咁其实咧我哋成日讲咧就系点样去做到隐形咧，就系将呢架机嘅 RCS 啊。即系我哋成日讲雷达反射截面积啊，将佢降到最低啊。咁咧，我哋阵间都会讲到，如果一架普通嘅战机啦，就可能讲紧一至十不等嘅。我讲紧啲第三代、第四代战机， 正常嘅飞机啦， 十嘅平方米啦。 系 咁啊，好渣嘅。咁啊，即系例如大陆嘅枭龙啦，举例嚟呢啲。如果熟啲网友会知啊。 系 咁咧，就但系依家新嗰啲咧，战机已经做到咧系低过一噶啦，甚至乎系接近一。咁而呢一架系去到几多咧？系0.001。 系咩？我零零， 唔好意思，我可能讲错咗，系0.0001， 即系千分之一噶咯。 系啦，相当之恐怖嘅，其实。咁咧就佢哋仲有一个 terms 咧，阵间我哋会有个尺俾大家计嘅。 系。 咁咧就咁当中咧，其实有冇话边啲位咧占几多嘅咧？原来有嘅，原来呢个进气道咧， 系， 同埋咧佢嗰个嘅机雷达罩啊， 系 都。占大概是20%至30% 嘅，好雷达站咪即系机头啊？ 机鼻啊， 系 啊，机鼻。咁然之后咧，原来个座舱都有差唔多10%至20%个，系啊。跟住就其他啦，例如话个机个本身个气动性能啦，咁样咁都会计嘅。咁所以咧，如果咧我哋要搞咧，除咗搞进气道啦， 系 除咗个机鼻之外咧，原来个机舱我哋都要搞啊。 系 咁，所以咧嗰个座位嗰个位咧，你有冇发觉咧有啲新型嘅战机咧唔系透明嘅？ 金金地色啊， 金金地色系嘛？ 系啊， 咁当然唔系净系攞嚟镀金，即系谂住佢高贵啲啦。 唔系土豪金啊， 系啦，都系土豪金嚟嘅。 系， 不过佢原来呢只金咧系有有朵嘅。 系， 系啊，即系1020嗰只咧，同埋 F 廿一只系唔同嘅。 系， 系啊，嗱，我哋讲翻 F 廿二，F 廿二嗰只系最先进嘅， 系 叫 ITO 啊。 系。 咁咧，佢嗰只技术咧就做到点咧？就系、是、做到系基本上咧就嗰啲信号波、雷达波弹到落埋嚟咧，佢咧就会咧射走佢。 系 系啦，咁咧就唔会俾佢咧弹到入去个舱再出翻嚟。 哦， 如果唔系咧，嗰个雷达反射截面积，即系我哋俗称 RCS 咧，就会好高。 系 咁，成件事可以减低成差唔多10%起码。 哇！ 所以好劲噶。嗱，大陆嗰只嗱，大陆嗰只都得。但大陆嗰只咧，我唔记得咗，唔好意思啊，即系大陆嗰只1020嗰只有一只嘅，唔记得咗叫咩技术，佢做唔到咁高技术， 即系块玻璃都可以做埋呢个隐形噶咯。 系得嘅，咁因为佢嗰阵涂料啊。 OK， 咁咧就大陆嗰只咧做到嘅情况咧，就可以做到系都系反射到，但系影响咗一样嘢， 系 就系嗰个透光度系低。因为咧美国做完嗰个咧就大概系90%嘅透光，即系话其实机师咧仲睇得好清楚嘅， 唔系好觉真系， 对个战场个感知仲系好强，但系咧大陆嗰个咧就会低啲，嗱低几多唔知吓，我谂应该 上机睇下先知啊， 都仲睇到嘅， 上个机睇下先知， 咁但系咧就你知国内嘢全部都唔会知几多噶嘛，系啦，咁所以咧就俾大家知道咧，就一般咧，如果你见到咧就入射角等于反射角嗰啲嘢咧，咁咧就大家你幅图你就睇到嗰个原理啦。咁所以咧就用咗个镀金之后咧，就可以咧轻微改变咗呢个物理原理啦。 系， 咁啊令到咧嗰个雷达反射截面积大幅降低嘅。咁所以咧，大家以后见到啲模型金金地色咧，就唔好以为咧贪靓，知唔知啊？系真系有， 唔系土豪金嚟嘅， 有个意义喺入面嘅。好啦，下面呢个咧就要讲今日咧讲其中一个就系雷达吸波涂料啊。咁雷达吸波涂料咧，我哋通常叫做咩咧？就叫做 RAM， 我哋叫做radar absorbing material 啊。咁或者我哋呢度叫 absorbing substances 啦，都冇所谓。我哋睇下呢个情况咧，就系、是、你见到咧，首先咧，佢第一浸咧有个系透明嘅， 系 transparent 嘅，跟住然之后下面咧只有一浸咧系做反射嘅， 系 即系例如类似头先我哋讲啲电镀涂层啦， 系 然之后最下面系吸嘅，吸入面咧有个叫做 honeycomb， 呢个系咩咧？即系嗰啲蜂巢啊，嗰啲蜂巢状咧有少少似我哋上一集讲咧，就系佢咧会中间咧会啲碳粒子吸收晒你嗰啲嘅雷达电磁波。 哦，主要就系呢块嘢啦， 系啦，所以贵就贵在呢浸嘢，咁变咗咧就要保护呢浸嘢都好重要嘅。好，咁我哋就再下一幅去啦。 即系 F17 就冇呢浸嘢，所以佢只能做到折射就做唔到吸收。 系啦，咁啊争好远噶其实。好啦，跟住咧就下一个咧就讲到我哋上次咧同 Alex 讲大家嗰个 S 型进气道啊， 系啦。 咁上次我哋系咪临尾咧？我哋系讲嗰个白发啊，即系嗰个 T50 啊 ，T50 啊，苏联 T50 咧，佢咪直肠直肚嘅， 系啊， 系嘛？喂，有大陆网友咧坚持话佢有 S 型进气道。 系咩？ 我就唔知佢点解咁 唔系啊？话肉眼有问题啊？ 即系睇都睇到咯， 系咯，睇直直直，系咯直噶。 即系如果唔系个基础咪唔使。好啦，咁呢个 S 型进气道咧，其实大家嗱，我哋就成幅图俾大家睇好清楚啦，系咪啊？即系你见到咧，佢个进口位咧就同佢嗰个引擎个位咧就会即系变咗就有个好处嘅，就系、是、雷达反射，即系如果个雷达波入嚟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唔会即刻咧就将嗰个发动机暴露出去。仲、哦、有一样嘢嘅，即系大家可能唔知道就系、是、其实 发动机都系斜嘅，原来。 佢系。即系佢相对唔会直接暴露喺直九十度角直接暴露啦，同埋咧，但系你咁讲啊，其实嗰啲雷达波咧入到嚟都会弹弹弹噶嘛，其实你最后出去都弹弹弹噶嘛，咁点处理佢咧？就 系、 是、入面都有头先讲嘅 RAM。就吸收埋佢， 咁犀利， 冇错。咁所以咧，成件事咧嗰、那个隐形做法咧系好仔细噶做得。咁所以咧，俾大家睇到个进气道啦、风扇啦，系咪核心机啦、齿轮喷口啦，齿轮喷口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是、可以令到架飞机咧系不规则咁样飞行嘅。咁啊，做到好多呢啲五代机先做到嘅飞行技术啦。系啦，咁咧就 即系喷嘴识喐啊，意思系 冇错，个喷嘴可以向上向下咁样喷啊。 系啦， 咁所以大家平时见到咧 F 廿二咧嗰个引擎后面咧咪有两块叶咧夹下夹下嘅。就係呢嚿嘢啦，齒輪噴口嗱，呢、這個咧就大陸咧呢、這個齒輪噴口咧，據說咧而家嗰個 Alex 仲記唔記得上次有一個叫做俄眉啊，有俄眉嗰個咧，佢哋叫做鍋線十五啊， 係 佢哋號稱最勁噶嚇，咁就呢個齒輪噴口咧，佢哋據說佢哋依家突破咗啦。咁我當然啦，就現役嘅機未裝噶嚇， 係咩？即 係千二零都未裝， 即係中國未有呢個齒輪噴口。 佢話佢有咯。但我未见佢装。 咁苏联系咪苏三十四开始有？ 苏三十四未出噶嘛，即系个机型。咁苏三十五咧就应该有嘅。 苏三十五有 啊。系啦，咁变咗咧就依家佢个齿轮喷口其实俄罗斯都有好成熟噶呢、這个。 系 咯。咁变咗就睇下嚟紧F 唔系千二零做唔做到咯。 佢甩尾噶。 甩尾哇！佢做好多动作都得。 好动作系甩尾。 好动作啊！你见到嗰啲咩眼镜蛇啊，乜嘢都做到噶。 系咯。 非常强。咁变咗咧就呢个齿轮喷口咧就会帮到 F 廿二咧做好多不规则动作。我想讲其实咧啱啱。啱咧，巴黎航展咧，我哋又争读者一集巴黎航展要讲，我觉得、 哦、 巴黎航展我哋都系需要讲嘅。咁咧就呢一个齿轮喷口咧，就 F 三十五咧，就应该都有用呢个技术咧，就佢嗰个第五代机飞行啫，成日俾人笑佢个机动力渣过 F 十八啊 ，F 十六噶嘛。咁而家咧就证明啦，就讲翻俾自己听咧，就呢个污名咧就唔好再摆 F 三十五，话佢啲机动力好差。咁佢咧都做翻唔少嘢，因为据说佢嗰个 G 力咧，原本嘅限制由7G 咧，终于提升翻去一般战机嘅9G。 系， 咁就希望佢嗰个机动力会有改善。咁啊，睇完都唔错嘅，睇完都唔错。当然我有保留啊，个人有保留，即系佢系咪真系劲过 F 十六都好难讲。 即 但系就睇落好似好咗啦。 呢个 F 廿二啊，呢部。 呢个 F 廿二，即系啱啱讲 F 三十五最新咧，即系有嗰、那个、那个技术啦，即系第五代嗰、那个。好啦，讲一讲啦吓。好，咁咧就我哋继续再去啦吓。咁咧就呢一张图咧就话翻俾大家听咧，其实而家新一代嘅 engine 咧，其实同古代嘅真系唔同噶啦。咁啊，以前啲 engine 咧，其实咧就主要咧就真系 for 大家咧做一个后燃器啊。咁后燃器咧大力咁样推出嗰个嘅空气啦，咁啊后燃嗰个情况，咁咧就大力推出咗之后咧，又帮助佢咧就继续吸入更多嘅空气啦。 后燃器系指真系喺个喷嘴度后面喷啲油出嚟。 系啊，冇错。咁咧就你见到咧，我哋呢一个系 话开少少，好似 F 一一嗰个，好似真系有啲。浸噴噴啲油喺機尾度。 其實佢就有個噴嘴喺度噴嘅。係咯。係啊，有個噴嘴噴嘅，好過癮嘅。咁咧就依家咧，我哋睇呢一個咧，就係嚟緊新一個咧，叫做 Fuel Efficiency Mode 啊。咩嚟嘅咧？就係而家咧，基本上嗰啲引擎咧，嗱，我哋稍後我哋會再有詳細少少講嘅。呢、這個係咁樣講講。咁咧就基本上佢係會有幾個窿嘅，我哋叫涵道啊。有幾個涵道。如果大家睇咧，那個箭嘴咧由一開始係嘛，空氣首先就俾佢吸入去啦。然之後二，然之後有個閘入。去系嘛，跟住佢会有好多风扇咧，一路压逼啲空气嘅 压缩机啊嘛， 压缩到佢某个温度同压缩到某个压力啊，然之后就会燃烧， 再个燃烧室。 但系你发觉咧，嗰啲空气有几个窿走嘅，一个咧就中间度走嘅，咁嗰度会加热，另外出面啲窿走咧，嗰度就唔加热。 跟住有两条喉咯，其实 系啦， 喉中嗰边有咧，里边喉， 冇错，喉中喉啊， 系啦。 咁所以咧出嚟嗰啲空气系冻嘅， 系 比较冻啦，唔好话热冻。咁啲冻嘅空气咧又会 cool down 翻热嘅空气， 系啊。 咁呢一个咧我哋叫变压引擎啊，咁呢个引擎。好处就是 既可以做到咧有個大力嘅燃燒，然之後大力嘅壓縮啦，亦可以做到咧就係冷空氣咧去 cool down 翻個 engine，所以咧 engine 嘅壽命又會做得好啲。咁呢一個變壓咧就應該得美國做到嘅啫。 係， 我就好懷疑中國做唔做到啊？ 俄羅斯得唔得啊？ 俄羅斯都唔得啊！咁呢個就 俄羅斯得，都係俄羅斯得一層嘅人。 俄羅斯唔得啊， 一條管嘅人。 唔係，佢都有兩條管，但係呢個可能有三條管嘅。 要三條管啊？ 係啦，非常強嘅呢個。咁呢個變壓呢個裝置咧，就依家 F22 係獨步天下嘅。咁變咗咧，美國呢個 F22 咧，佢可以做到就係超音速巡航。即是超过 1.5 马克呢超过一个钟。 哇。 都是因为有个咁劲的引擎。 哦。 咁所以呢如果大陆要追呢一定要追呢个引擎。 哇。 是啦咁就睇下佢个涡线15啦嚟緊有冇咁劲啦。好咁我哋又睇下一张啦。好啦下一张呢就讲到呢其实呢嗰个进气度啊。那个进气度点样呢可以令到减少嗰个嘅 RCS, 即係我哋成日都讲雷达反射截面积啊。咁呢你发觉呢如果我哋睇返呢以前 F117 夜鹰嗰啲啊。因 为 嗰陣时呢其实嗰个发展呢就冇做到呢 S 型嘅。嗰陣时呢纯粹是直不甩咁出嘅。即係直长直土嘅都系。咁所以点算呢嗱佢哋呢就做咗少少切割。咁就变咗一个斜面做返出嚟。咁变咗呢嗰啲入嚟嘅雷达波入到嚟嘅时候呢其实係一个斜面嘅设计呢去减省返佢嗰个嘅雷达反射个情况嘅。係啦。咁另外呢佢呢就有做少少呢就係减截咗嗰啲雷射波入嚟。咁佢有个窿嘅就好似有啲嘅线口咁样绑住啲雷射波。但係当然啦成件事会对佢入嚟嘅空气呢都会有影响。咁所以呢当时其实呢架飞机呢个可控性係非常低嘅。所以呢就对佢嚟讲揸嗰人嘅技术要好高啦。因为可控性真係比较低。咁所以呢个就係当时冇 S 型进气道嗰个设计。咁而家呢我哋有 S 型进气道之后呢就唔使搞到咁辛苦啦。咁呢所以你见到呢就依家入嚟嗰啲呢弹嘅时候呢大家呢如果你有见到呢肉色嗰阵啊大家见唔到有个叫做 Radar Absorbing Material 啊就係我俗称嘅 RAM 啦。咁 RAM Lining, 大家如果有睇到嘅话呢就係、是、会吸咗呢啲咁嘅雷达反射波。 即係你管入面有 嘅。係啊咁所以你出嚟嘅时候未睇唔到佢啦。咁、 哦、 所以呢就而家个设计呢再先进啲啦。据说呢 YF23 嘅设计系最先进嘅。不过当然冇问世啦冇问世我哋就好难去睇。佢有个原理嘅有机会讲 YF23 呢同大家详细讲。好啦咁呢就呢一部机呢其实啦老实呢部就 F35 嚟嘅。但呢但冇所谓即係我哋照讲返其实依家最先进嘅匿中战机呢其实嗰个做法点样做到呢系匿中嘅设计。好啦嗱咁我哋由头讲到尾啦。嗱首先呢如果由机头开始讲啦嗱机头呢你见到呢就系嗰、那个首先呢嗰、那个我哋讲机臂入面嗰个雷达嘛。咁F22 个机臂嘅雷达呢就用 ABG77 嘅。咁呢个呢个好处呢就係佢呢嗰个发射呢个功率係大呢好快呢同埋扫射。佢快有个好处呢就係唔会咁容易俾人收到截到。咁、 哦、 我哋有个叫做低可截性。 即係个 frequency 高啲。 冇错。咁有个低可截性呢就变咗人哋冇咁容易收到佢主动发出嘅雷达信号。同埋佢呢亦都可以被动收人哋发射出嚟嘅雷达信号。然之后就一个分析个电脑分析然之后就知道对方位置。所以呢就呢样嘢呢基本上比尤其是同俄罗斯比啦都经过人哋一个世代㗎啦起码都。好啦另外呢我哋讲到呢佢嗰个呢叫做 low observable seams, 即係话佢啲进气度啊或者佢啲角嘅即係我哋讲个外形啊其实好洗练㗎令做到。个 shape 呢样嘢呢嗰个角啊嗰啲全部呢係锻造到呢係减少嗰个 RCS 嘅情况。嗱武器剂入面啦系咪好啦然之后佢啲天线就收埋啦唔会有岩岩惨惨出嚟啦。好啦另外佢入面呢有大嘅油缸啦就係令到佢嗰个航程增加返啦。另外呢就係佢有啲 RAM, 我哋讲雷达吸收波雷达波嘅吸收物料。然之后呢就 composite structure 意思呢就係嗰啲复合材料。嗰啲复合材料都有助于偷轻部机啦同埋有助于呢嗰个雷达反射减少嘅。好啦咁最后呢就讲返呢就嗰、那个。 未到。 个 engine 啦。係啦个 engine 呢都系即係嗰个保护返嚟话有两个嗰个盖啦叶片啦系咪讲返佢冚返嗰个红外嗰个情况。咁 S 型进气到头先就讲咗啦。係啦咁就个情况就咁样。好咁下一张图猪就俾大家睇下其实呢。係啦嗰个引擎后面嗰个位置就系咁样㗎。嗱大家见到呢那个位置是不是个引擎圆形但是看不完的就是因为它未开准。 即系如果开尽嘅话咧，大家就会睇到睇晒成个嗰个圆形嗰、那个嗰、那个 个线尾系啦， 系啦，咁佢可以可大可细啦吓，咁但系咧学 Alex 话斋咧就得上下嘅啫。 系 就冇左右嘅， 冇错系。 咁冇左右嘅原因咧，就因为咧佢左右嗰两位咧就冚住个红外咧，就唔好泄露得咁强。 哦， 咁就牺牲咗个机动性， 系 就增强咗个力重性， 系 啦。咁佢哋个设计咁，同埋咁两个尾翼你见到咧，咁就斜斜地。 佢厚，佢好厚啊嘛， 系啦，斜斜地咁样嘅，系啦。上集就讲到。好、這個、呢个咧，呢把尺咧，其实就话俾大家听咧，嗰、那个 RCS 啊 ，Radar Cross Section 啊，嗱，大家咧，你见呢个尺点睇嘅咧？系咪见到有 0.0001 啊？0.001、0.01、0.11，咁一路去噶嘛，十一百嗱。其实同呢个嘅我哋讲嘅dB 啊，即系嗰个叫咩啊？我哋讲声音嗰个量度单位叫分贝，分贝其实就系分贝嗰个原理嚟嘅 decibel。咁咧呢个分贝原理系点样做呢？其实你嗰啲咩000嗰啲嘢咧，其实佢系用负数做嘅，即系话你见到咧，如果我哋讲紧咧零就系代表佢嗰个 RCS 个嗰个反射接面积叫一， 系 一系边个咧？大家睇到啦，中间就 FA18。E.F. 嗱、哦，所以好劲噶，呢部嘢系一噶咋，其实系好劲噶啦。好啦，咁当然咧，你话剩低入边啲嘢大咧，嚟你睇右手边啦。嗱，讲到去到二十，其实代表咧二十，你唔好以为二十同十系争两倍，其实咧计翻系争十倍噶。 哦， 系啊，即系所以咧，你唔好以为咧，嗰啲分贝啊，例如话， 即系睇上面个数， 系啊， 冇睇冇睇下边， 系啊，冇嗱，举例如果， 即系比例摊， 如果分贝系四十同分贝三十咧，系争十倍噶。 系， 大家即系唔好以为争好少 percent， 唔系咁计噶。好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睇到咧 ，fighter aircraft 咧，即系话一般炸啲咧，系成一百噶， 系咯， 即系举例枭龙嗰啲咪系咯。 哇 系啊，即系印度光辉战机嗰啲咪系咯， 一百架 真系好光噶喺雷达上面睇到。好啦 ，bombers 啊，嗰啲轰炸机 更加大部啦， 一千啊，唔系讲笑。好啦，一般嘅飞机都系大概咁样啦。嗱，所以 B52 咧，嗱睇到啦 ，B52 几多啊？ 系啊， 哇，成千噶， 好巨型啊， 好明显嘅睇到。好啦，船就仲劲啦，船讲紧一万啊， 绝对啦，平面嚟噶嘛，咁样系 非常容易睇开。 系咯， 好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人咧，人类啊 ，humans 都有噶，human 系负十啊。即系0.1 Human 话 cut 波咁啊？ 一样吸噶，一唔系佢唔系 cut 波啊，佢系反弹啊， 反弹 细啊嘛，系咪？ Okay. 反射接面积咧一样睇到嘅系0.1 好啦，然之后雀仔系0.01 系 昆虫系0.001 因为佢因为面积细 系啦。嗱，我头先咧就系噏错咗0.001 系啊， 原来咧好恐怖嘅地方就系 F22 仲细嗰粒昆虫 系啊， 哇，真 系 好恐怖。好啦，跟住咧JSF 即系咩咧？ 唔知 F35 系咩？ 系啊，系啊 ，Joint Strike Fighter 联合作战， 哦、咦？但系 战斗机， 咦？仲渣过 F17？ 渣过噶 ，F17 真系坚嘢嚟噶，都劲噶，系啊。跟住咧，然之后你见到 B2 同 F22 同级数噶，系啊。哦去到负四十，即系0.0001，即系我最后更正嗰个位。 即系 F35 唔系咯，隐形战机嚟讲都好入门级噶咯。 入门级，但系老实嗰个科技人哋已经做唔到啦。已经做唔到就做唔到啦呢个世界。话所以咧，相信咧，你话 F22 即系细个粒昆虫啫，唔系讲笑，真系非常恐怖。好啦，咁咧就嗱下一张图咧，咁咧就讲翻俾大家听咧，其实 APG79 啊呢个咧，雷神系统呢个嘅雷达公司啦。当然咁讲，其实 APG79咧嗰个发展咧，即系个情况吓，咁就应该 APG77 啊，唔好意思啊。应该是77嚟嘅，我冇记错，应该讲时77、79啊。咁咧就其实咧原本就唔系由呢个嘅雷神公司去开发嘅，就应该系格鲁曼公司嘅。咁啊，因为系即系又系收购合并嗰啲嘢啦。 系 咁又买咗翻嚟。咁咧呢个咧个好处就咩咧？佢嗰个发展当时都几先进嘅，就系、是、可以同时咧有唔同嘅目标。嗱，据说咧号称咧佢喺空中目标咧一次过可以对超100个嘅。 系， 但系咧，我有时揾翻好多资讯咧，我觉得比较合理，应该冇100嘅。即系举例嚟话，你话同时接获40个到啦， 即系 lock 住， 系啊，唔系同时佢追踪先， 追踪先嘅 lock， 追踪然之后 lock 系啦， 即系你个 partner 拣 lock 边个啦，当然 系啦系啦，咁佢应该咧就系 lock 咧就佢有几多支弹咪 lock 几多个， 系， 咁但系如果你讲紧佢追踪咧追踪到40个，咁我觉得呢个数据就比较合理少少嘅，系啦 ，OK， 咁同埋咧，大家咧你睇嘅时候咧就系佢咧发射嘅时候咧，佢系可以追踪唔同嘅大细，例如话咧空中目标啊，你见黄色嗰啲咧就系追踪空中目标嘅， 系， 同埋大家有冇发觉咧？其实佢系有个角度噶， 系， 佢唔会追踪到咧180度噶， 系啦，即系佢会追踪到有个角度嘅，系啦，咁佢系点咧？系上下左右咁样扫嘅。 咦，咁啰柚咪睇唔到咯？ 啰柚咧就要有啰柚嘅雷达啦。 哦 ，OK， 系啦，所以前面有前面嘅感知，咁当然最大部分，因为个基比最大噶嘛， 系， 咁所以扫射前面永远一定系最大范围嘅， 系， 咁所以咧你见到咧佢个追踪范围可以追踪到咩？追踪飞机啦， 系， 诶，追踪到一啲入射嘅武器啦，系啦，咁佢都追踪到嘅，咁同埋咧佢对地咧又有另外一个波段嘅。佢对地，所以你见到咧就系用红色表达，对地、对海都做到，系啦。咁咧就佢当然佢个好处就系佢可以做到对空，可以做到对地，可以做到对海，系啦。佢个目标嘅数目会比较多，系啦，远程啲，同埋咧就改善咗佢嗰个嘅我哋个 resolution 啊，佢嗰个影像嗰个情况系会改善嘅咁样。好，咁我哋呢一节嚟到呢度先啦。